份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对众人的清算已经临近了，他们却在疏忽之中不加以思维。每逢有新的纪念从他们的主降临他们，他们倾听他并加以嘲笑，不义者秘密谈论说，这只是像我们一样的凡人，你们明知是魔术而顺从他吗？他说，我的主知道天上和地上所说的话，他却是全聪的，却是全知的。但他们说，这是痴人说梦呢，还是他捏造谎言呢？还是他是一个诗人呢？叫他像古代的众诗人那样昭示我们一种迹象吧。在他们之前，我所毁灭的城市没有一个曾信迹象的，现在他们会信迹象吗？在你之前，我只派遣了曾奉启示的许多男人，如果你们不知道，你们应当讯问精通纪念者。我没有把他们造成不吃饭的肉身，他们也不是长生不老的，事后我对他们实践诺言，故拯救他们和我所抑郁者，而毁灭了过分者。我却降示你们一本经典，其中有你们的纪念，难道你们不了解吗？我曾毁灭了许多不义的乡村，此后我曾创造了别的民众，而他们感觉我的言行的时候，他们突然奔逃。你们不要奔逃，你们回去享受你们的豪华生活和你们的住宅，以便你们将来受审讯。他们说，哀哉我们，我们原来是不义的人，那句话将来常为他们的哀嚎，直到我使他们变成骨茶和死灰。我未曾以游戏的态度创造天地万物，假若我要消遣，我必定以我这里的东西做消遣，我不是爱消遣的。我以真理头阵谬妄而击破其脑袋，谬妄瞬时消亡，悲哉你们！由于你们对真主妄加描述，凡在天地间的都是他的，凡在他那里的都虔诚地崇拜他，既不傲慢又不疲倦，他们昼夜赞他超绝，毫不松懈。难道他们把大地上许多东西当神明，而那些神明能使死人复活吗？除真主外，假若天地间还有许多神明，那么天地必定破坏了。赠送真主宝座的主是超乎他们的描述的，他自己的行为不受审讯，而他们都要受审讯的。难道他们除真主外还侍奉许多神明吗？你说，你们拿来证据吧。这是对于我的同道者的纪念，也是对于在我之前者的纪念，但他们大半不知真理，背弃他。在你之前，我所派遣的使者都奉到我的启示，除我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你们应当崇拜我。他们说，知人主以天神为女儿，赞颂真主超绝万物，不然他们是受优待的奴仆。他们在他那里不敢开口，他们只奉行他的命令。他知道在他们前面和后面的，他们只替他所喜悦者说情。他们为敬畏他而恐惧，他们中谁说我是真主以外的神明，我就以火狱报仇谁，我这样报仇一切不义者。不信道者难道不知道吗？天地原是闭塞的，而我开天辟地，用水创造一切生物，难道他们不信吗？我在大地上创造了穷山，以免大地动荡而他们不安。我在穷山间创造许多宽阔的道路，以便他们到达目的。我把天造成安全的穹窿，而他们忽视其中的迹象，它是创造昼夜和日月的。天体运行各遵一条轨道，在你之前的任何人，我没有为他注定长生。如果你死了，难道他们能长生吗？凡有血气者都要尝死的滋味，我以祸福考验你们，你们只被召归我。当不信道者看见你的时候，他们 只把你当笑柄。他们说，这个人诽谤你们的神明吗？他们不信至圣主的纪念。人是生来急躁的，我将要昭示你们我的迹象，所以你们不必催促我。他们说，这个警告将在何时实现呢？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，假若不信道者知道，在那个时候，他们不能对自己的面部和背部抵御火焰，他们也不能获得援助。但复活时突然降临，而是他们惊慌失措，他们不能抵抗它，也不能暂缓。在你之前有许多使者，却已被人愚弄，而愚弄的刑罚已降临愚弄者了。你说，谁在昼夜中保护你们，使得你们得免与至圣主的刑罚呢？不然，你们背弃你们的主的纪念。除我之外，难道他们有许多神明保护他们吗？他们所崇拜的神明不能自卫，他们对我的刑罚也不门庇护。不然，我使这等人和他们的祖先得享受安乐，直到他们的寿命延长。难道他们不知道我来缩小他们的边境吗？难道他们是战胜者吗？你说，我只借启示而警告你们。当聋子被警告的时候，他们听不见召唤。如果你的主的刑罚有一丝毫接触他们，他们必定说，悲哉我们，我们原是不信道的。在复活日，我将设置公道的天平，任何人都不受一点亏枉。他的行为虽如芥子，我已要报酬他，我足为清算者。我却以常赐摩萨和哈伦证据和光明，以及敬畏者的纪念。敬畏者在秘密中敬畏他们的主，他们是为复活时而恐惧的。这是我所降世的吉祥的纪念，难道他们否认他吗？以前我却已把正直赏赐伊布拉辛，我原是深知他的。当时他对他的父亲和宗祖说，你们所依恋的这些偶像是什么东西？他们说，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是崇拜他们的。他说，你们和你们的祖先却已陷入明显的迷雾之中。他们说，你是对我们说正经话呢，还是和我们开玩笑呢？他说，不然，你们的主是天地的主，是天地的创造者。我对于此事是一个证人，指真主发誓，你们转身离开之后，我必设法毁掉你们的偶像。他把偶像打碎了，只留下一个最大的，以便他们转回来问他。他们说，谁对我们的神明做了这件事呢？他却是不义的人。他们说，我们曾听见一个青年名叫伊布拉辛的诽谤他们。他们说，你们把他拿到众人面前，以便他们作证。他们说，伊布拉辛啊，你对我们的神明做了这件事吗？他说，不然，是这个最大的偶像做了这件事。如果他们会说话，你们就问问他们吧。他们互相批评，随后说，你们崇拜偶像确实不易的。然后他们倒行逆施，他们说，你却已知道这些是不会说话的。他说，你们舍真主而崇拜那些对你们毫无福祸的东西吗？你们不崇拜真主，却崇拜这些东西，难道你们不理解吗？他们说，你们烧死他吧，你们援助你们的神灵吧，如果你们有所作为。我说，火啊，你对伊布拉辛变成凉爽的和和平的吧。他们想谋害他，但我使他们变成最亏损的。我拯救了他和卢特，而是他俩迁移到我为世人而降服的地方去。我赏赐他伊斯哈克，又赠赐他亚尔古巴，我使他们变成善人。我以他们为世人的师表，他们奉我的命令而引导众人。我启示他们应当例行善事，谨守拜功，玩纳天客，他们是只崇拜我的。我赏赐卢特智慧和学识，我拯救他脱离有慧行的城市，那个城市的居民却是放荡的恶民。我使他进入我的恩惠之中，他却是一个善人。你应当叙述努哈， 以前他曾呼吁我，故我应答了他，并且拯救他和他的信徒们脱离忧患。我使他脱离否认我的迹象的民众，他们却是恶民，故我使他们统统被淹死。您当叙述达乌德和苏莱曼，当百姓的羊从夜间出来吃庄稼的时候，他俩为庄稼而判决，对于他们的判决我是见证。我使苏莱曼知道怎样判决，每一个我都赏赐了智慧和学识。我使穷山和众鸟随从达乌德一道赞颂我，我曾经做了这件事了。我教他替你们制造铠甲以保护你们，使你们得免于战争的创伤，这你们感谢吗？我替苏莱曼制服狂奔，他奉他的命令而吹到我曾降服的地方，我是深知万物的。我又替他制服一切恶魔，他们替他潜水而且做其他工作，我是监督他们的。您当叙述安幼卜，当时他曾呼吁他的主说，顾及却已伤害我，你是最仁慈的。我就答应了他的请求，而解除他所患的顾及，并以他的家属和同样的人赏赐他。这是由于从我发出的恩惠和对于崇拜我者的纪念。您当叙述伊斯玛仪、伊德利斯、朱勒基弗勒都是奸人的，我使他们进入我的恩惠之中，他们却是善人。您当叙述佐农，当时他曾愤愤不平地离去，他猜想我绝不约束他，他在重重黑暗中呼吁说，除你之外绝无应受崇拜者，我赞颂你超绝万物，我却是不义的。我就答应他而拯救他脱离忧患，我这样拯救信道者脱离忧患。您当叙述在克利亚，当时他曾呼吁他的主说，我的主啊，求你不要任随我孤独，你是最好的继承者。我就答应他，并且赏赐他耶和雅，并改正他的妻子。他们争先行善，他们为希望和恐惧而呼吁我，他们对于我是恭敬的。您当叙述那个保持贞操的女子，我把我的精神吹入她的体内，我曾以她的儿子为世人的一个迹象。你们的这个民族却是一个统一的民族，我是你们的主，故你们应当崇拜我。他们分成了若干教派，各教派都归于我，谁信道而且行善，谁的牢记绝不遭否认，我却是记录他的善功的。我所毁灭的市镇，想复返人世，那是不可能的，直到亚柱者和马柱者被开释，而从各高地溜向四方，真实的应许将近了。不信道者突然瞪着眼睛说，悲哉我们，我们对于今天却是疏忽的，不然我们是不义的。你们和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，却是火狱的燃料，你们将进入火狱。假若这些是神灵，他们不进火狱了，他们将永居其中。他们在其中常经常叹息，他们在其中将一无所闻。曾蒙我最优的待遇者将远离火狱，而不闻其最微的声音。他们将永居在自己所喜好的享乐中，不使他们忧愁最大的恐怖。众天神将欢迎他们说，这是你们曾受应许的日子，在那日我将天卷起，犹如卷轴张书画卷起一样，起初我怎样创造万物，我将怎样使万物还原，这是我自愿应许的，我必实行它。我却已写在纪念的 Zephyr 中，大地必为我的善仆所继承，对于崇拜主的民众，此经中却有充足的裨益。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，你说我只奉到启示说，你们应当崇拜的只是独一的主宰，你们顺从吗？如果他们背弃正道， 你就说，我公平地通知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所被警告的刑法是临近的呢，还是遥远的呢？他的确知道公开的言语，也知道你们所隐晦的，我不知道，这或许是对你们的考验和暂时的享受。他说，我的主啊，求你秉公判决，我们的主是至仁的主。对于你们所用来描述他的语言，他是被求助的，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